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知道这个牌子，它出了一堆乱七八糟你们宅男喜闻乐见的数码周边。 你们大家都看见过一个表情包吧？就中年人男人那一堆东西，绿联那上面缺什么呀？你看绿联， 缺个 NAS。我是认为存储产品是需要积累的产品，这里有大量的 know how。 在硬件的工厂里面，软件开发部门是成本中心，你做的东西是为了让我的硬件能用的东西，有多少又不是不能用，这种东西在消解大家对中国制造这些产品的信心。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啊。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老高不见了， 但是我来了。 哎，舒淇来了， 欢不欢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哎呦我 的风格不太一样是吧？ 对，等等，必须得给大家说清楚老高为什么没了。老高没了， 他也留下了。 他跟 放暑假了， 那个哎放暑 假 去东京玩去了。 嗯，过两周我也放暑假了。嗯， 啊，你也玩去吗？ 过来我就可以说某高老师也没了。 没事，等老高回来你再去行吗？ 我是月底吧，应该不会耽误录音。 带着录音笔走啊， 他应该不会耽误，没事儿，我们有好多音要录啊。哎，这期聊聊绿联啊，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哎，绿联这品牌你们都知道吗？ 知道啊，我们家数据线应该一半都是他的吧。不光数据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电脑的什么线，这个线那个线，这个头那个头，这个宝那个宝，这个转换器那个转换器的。 哎，你还真说错，咱家绿联东西真不多哎。 反正不是我买的，但是我知道这个牌子，它出了一堆乱七八糟你们宅男喜闻乐见的这些数码周边。 哦，它其实不叫周边，我觉得就是数据线其实 配件 配件 不叫 配件。 它数据线起家，但是现在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大杂烩吧。给我的印象就是它什么都卖，但是它价格还很亲民。 对，我刚才翻了一下我的淘宝购买记录。 嗯 啊， 我买最多的是手机贴膜，屏幕贴膜。 哦， 还不是线，线也买过他的牌子啊，这个膜是贴买的最多的。 我现在就是随手在我们录音间里就翻出来一个这个转换头， 嗯， 这 是就 是 绿联的， 是吗？ 对，绿联的，就是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Type C 的转换头，而且它还是带网线口、带 HDMI、带两个 U 口的一个读卡器 啊。 我之前还买过一个绿联的，是我的那个 MacBook 刚出的时候，它不是没有转换头嘛？ 啊， 它那个 Type C 的、那个、 就是没有别的口啊，你都得拿它转， 啊， 所以每个人都买一个那个 Docker。 对，那个 Docker 巨贵。然后之前波给我推荐那几款，传说中它测试了得有十几款吧。 哇，这期不让波来，简直是太遗憾了。 对，他 那是一个充电头爱好者。 反正。我最后我就觉得绿联的性价比好像是比较高的，它是所有的几款里头口最全，然后价格又不是特别贵的。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开始走入市场呢？ 嗯， 就是在苹果的紧凑的笔记本 嗯 开始火的时候， 就是接口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当时买过一个什么呀，叫 MacBook 12， 嗯，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上面就一个口 啊， 就一个 Type-C， 啊， 别 起码得俩吧，你得有一个口充电，另外一个口插它这个 Docker 啊。你就一个它插 Docker 插哪儿？ 我记得是一个，就是它那东西只能充电， 它就没地儿插 Docker。 你要是想插 Docker， 你就得买一个能充电的 Docker。 哦，就是你那个充电你要接在 Docker 上， 那个是 同时给它供电。 那是非常紧凑的版本。后来我那个时候我去看这个东西就两三百一个，特别贵。 啊， 绿联的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那时候看准了这个市场缝隙。开始做的， 嗯， 那个时候大家推荐的应该都是苹果 Apple Store 他们官方推荐的那些牌子，应该都是1000往上的那种， 贝尔金 啊，对，类似于这种， 啊， 还是他们自己官方的， 啊，对对对对， 要么就这两种可以选嘛， 对， 嗯， 所以当时价格就非常亲民。 对， 啊， 因为之前我在之前的 MacBook 它上面是自带的读卡器，它都不需要这些 Docker， 然后后来就发现突然出现了一代我们没有 Docker 什么也干不了。 对，就是苹果带领的紧凑版。 嗯， 后来 Windows 什么的也有紧凑版的，然后华为笔记本也是， 嗯， 没几个口，那时候就这东西就火了。 但是你们可能接触绿联，像舒淇接触它可能更早，就是这种转换头， 对， 会比较多。 对， 但是真正的大家就是搞充电头的这些人，像波这些人，对绿联是不屑一顾的。 这个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天天研究这个东西，他就会发现绿联的这些 Docker 啊。 这个转接头啊，他们的性能啊、参数啊，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传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录三期是吧？ 少说得三期，不展开了。对， 不展开。 大家很多专门玩充电头的等等这些人，对绿联就是有一点不屑一顾。 嗯， 包括我对绿联的第一印象就是数据线。 嗯， 说它数据线的优点是什么？ 便宜。 它不是 早年便宜，现在也不便宜了。 我跟你讲，它的优点还不是便宜，它的优点是看起来贵。 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这一点。 对对对， 就是很早的时候，它就有那种编织的线。 嗯， 因为这种就这种编织感，让你感觉挺贵的。 啊， 什么乱七八糟秋叶原， 嗯， 那个这个东西是金色的， 嗯， 然后这个头是金属的，线是编织的，乱七八糟这种玩意儿。这东西其实你说看起来挺贵。然后他卖个30块钱，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编织啊，还不只是看起来贵，它应该算是一种产品上的性能小改良，因为之前的那种硬的线，像苹果自带那个线 啊，容易裂。 它对转来转去、弯来弯去的话，它就我们总拿那叫什么东西，那个套 热缩 啊，对对对对对、 啊。 但你如果出入编织线以后，它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它还是戳中了我们的使用者的痛点。 嗯， 它。进行了产品升级， 嗯，还是有创新的， 价格又是很亲民、 所以它其实是秋叶原的平替，是不是？ 或者 最早时候创业的时候看 呀，等等这些， 就是说他创业的时候看准的是这个市场。 对，我跟你讲，秋叶原这个还能录一期节目，这个公司更搞笑，是吧？ 秋叶原不是个地方吗？ 对，他是偷了这个地名， 东京的地名， 但实际上 它对、啊、它就像中关村一样，这是一个这个集散地。 但是这个品牌跟秋叶原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是用了这么一个名字。蹭了一个热点吧，算是，就像你做了一个数据线叫中关村一样 啊， 但是可能你叫这名字没人买了，是吧？ 我叫华强北。 这个品牌是国产的品牌还是进口？ 国产的， 他怎么能用人家地名呢？ 国产的是， 你看你也是被骗了， 欺负人家日本人不懂中文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行业就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掰扯一下这个绿联的历史。但是最近啊，绿联，你看人家。觉得我做数据线已经很牛逼了，我又上市了，是吧？ 绿联上市了， 嗯，你看 上成了吗？ 上成了八， 那就是它这个东西虽然便宜，然后还是赚钱的，对吧？ 当然赚钱了。 哎，那我问一下，它是不是广东的企业？ 是的， 东莞的吗？ 对， 华强北。 嗯， 不是华强北，如果都不赚钱的话，那怎么会有人干呢？一定是利润 挺高的。但是他那边很有可能竞争也很惨烈呀。 哎， 他为什么就一枝独秀的起来，人家就上市了？ 这就要说一说他的历史。 哎，这就要说说历史、 啊。我没有提前看提纲，我只是很好奇。 对，但是我必须先说他做 NAS 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也看到今天这期标题了，咱讲的不是绿联的企业历史，咱讲的是他做 NAS 翻车这件事情比较重要。绿联做这个 NAS 大概我知道他做 NAS 到现在啊，可能得有一年多了。我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从各种 UP 主的这个小视频里知道的。他投了好多的 UP 主去评测他这个绿联的 NAS。对，哎，那怎么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他不行。 对他呢，去做了很多这种营销和推广，就说我绿联做 NAS 了，而且呢，我也试了一下哈。它的应用性确实是要比什么群晖啊之类的，我们喜闻乐见的那些品牌要好用。就今晚那个界面，那个普通人看得懂，就是像群晖，有时候大家会觉得特别复杂。 群晖应该还是不是我们国产的设计师做的，对吧？ 对， 台湾的 UI 还是不太行。 对，它不仅是 UI， 跟它的产品的定位是有关系的。它定位于不是普通用户，它是定位于有一定的电脑 IT 使用经验的人。它不是定位于特别小白的那种人。但是绿联呢，这次它就打了一个空隙的市场，它想去定位于普通人。它甚至都不叫 NAS， 它叫私有云存储。你看，它就用了一个大家都大概能够明白的词儿 ，NAS NAS 这个东西摆在小白面前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他起了一个中文名。 但是你不觉得私有云存储这几个词儿特别骗技术吗？ 但是总比 NAS 强吧。 啊，是那还得 对吧？而且呢，云存储很多人都知道云是什么了，存储是什么也知道了，对吧？私有呀，它也大概其实反正存在一，大家能大概明白。 而且它的价格是不是也接地气儿了？ 价格其实还好，我觉得你可以说接地气儿，但是从我来看啊，技术人员愿意去拆解，对吧？一个软件硬件成本，我觉得也还行吧，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没有极致性价比这么一说。 OK， 对，所以呢，他做了一个 NAS， 这事儿我知道应该得一年多了，我估计啊。但是呢，最近呢就出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听友点题让咱录这一期，说为什么绿联这个 NAS 最近频频的翻车，而且出的事儿都不小，都是对于用户来讲，如果是一个用 NAS 的用户，都是致命性的问题。然后让舒淇 啊 这位IT 小白看看能念顺了吗，这看看我的提纲写怎么样哈。 五月六号绿联发表公布。 那你 发布公告。上来我就翻车了。温馨提示啊，由于新旧系统的配置是不一样的，故旧硬盘在新系统中只能作为外部存储使用，或您可将其格式化后使用。 哎，你看啊。什么意思啊？我也翻译成人话， 这我也没看懂， 舒淇已经懵逼了。 嗯， 就是啊，这个系统，我给你类比你的手机吧 ，iPhone 是吧？我 iOS 十七升 iOS 十八，然后呢，我升级的时候提示我了，你要不把你手机上数据都抹了，要不你别升级，明白吗？就是我升级系统必须放弃数据， 等于就是说它这个旧硬盘在新系统中你是识别不出来的，你要么就换新硬盘， 对， 你要么就把旧硬盘你都重新格式化了以后新的系统才能识别出来， 没错， 就跟你重新装电脑似的，这俩系统根本就不兼容， 是它的存储格式不兼容，就相当于你手机升级你必须全抹掉一样，这不就是扯淡吗？ 那 NAS 的作用它 NAS 的作用不就是存数据的吗？ 对啊， 然后你跟我说啊，我的 NAS 必须格式化之后才能升级，这不就扯了吗？嗯， 那我可以不升级对吧？ 你可以不升级，但是它很快的可能也没有什么软件支持啊、更新之类的了。你想这样厂商对吧？ 那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再买几块硬盘。 唯一的办法是把它出闲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继续用了。我这次抹它，下次升级又让我格式化怎么办？我数据越积越多，我得买多少硬盘重新拷它呢？ 嗯，对。你也不可能把它再拷出来，然后 再 升级再 拷，对啊，那我不能再多买一倍空间的硬盘把它拷出来再拷回去，对不对？ 我跟你讲，买两台 啊， 轮流升级， 有病吗？这不是？对，你的办法很对，但是一般大家就选择我就不用它了，对吗？ 嗯， 我不敢用了，你下次再这么干怎么办？麻了是吧？ 这个对，这个可以买群晖，然后你把这个绿联和群晖互相导。 那其实一个群晖也就够，人群晖从来没出过这问题啊。 嗯， 那我为什么还留着一个绿联呢？而且 NAS 其实不便宜啊。 对，群晖打钱啊。 嗯，哎，打钱，对，嗯。紧接着，没到一个月，又出事儿了，又发致歉信了，啊，说我们的系统啊让大家失望，这次主动承认了确实存在很多的 bug， 需要时间修复。甚至他自己列举了一些问题，比如 CPU 温度显示异常啊，负载过高啊，注册不了账户啊，相册备份失败啊。但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些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比他这次公告上写的要多得多得多。如果我去翻 V2EX 啊等等这些数码产品聚集这些论坛，你能翻到好多，就是各种不好用。 等于说，就现在是新系统更新了之后，它没怎么经过测试就直接上线了，然后用户给它测了一堆 bug 出来。 甚至我觉得不仅仅是软件系统有问题，硬件可能也有点问题。 嗯， 就是因为它软硬是一体的嘛，这个就跟它之前做的数据线不一样，数据线没有软件，对吧？ 顶多有点什么兼容的问题吧。 对，它是硬件的东西，但是这个它是软硬结合的东西。 嗯， 所以大家发现了一堆的问题，然而最离谱的事出在了前两天，这件事情就暴露了绿联的底库了。是什么呢？他这个 NAS 我们都知道，你得在外面能访问对吧，你出门了对吧，你能访问到家里的 NAS， 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而访问你不得通过一个加密的连接，就是 HTTPS 来访问那个页面嘛， 嗯， 因为他要保证这个数据传输过程当中是保密的， 嗯， 然后呢，一般的 NAS 厂商呢，就会在 NAS 里面呢，去给你放一个他默认的证书， 嗯， 就是你能用，对吧？然后它起到一个基础的加密的功能， 嗯。 但是呢，我们搞技术的同学知道啊，这个证书它分为几部分，因为它是非对称加密嘛，它两边都要有密码，要有密钥和密码。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给到用户的 放到设备里的只能有这个设备的公钥，不能有私钥。 嗯， 如果私钥就是密钥对，这一对密钥都放在上面了，都能够在这个群晖的设备上看见，会出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中间人攻击。就是我拿到了这个私钥，在你和你们家 NAS 之间再加一台服务器，这个时候你走的什么数据我就全知道了，原来私钥可以用来解密。 嗯， 所以他就非常没有常识的把这个需要保密的密钥给放了出来，就是谁都能下载，谁都能当一个中间人，搭一个服务器把绿联用户的数据给接下来，这就属于常识问题了。这个事情一出呢，很多人就开始反应过来了，说哎，这个绿联是不是啥也不懂啊。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就是因为如果你去做一个软件研发的话，这他妈不是基础的东西吗？ 说明他软件研发能力非常的匮乏， 就没有，我是觉得， 他之前应该没有这方面的积累， 对， 都是在硬件和生产上面， 对，这个就属于完全不懂研发了，甚至说我产品上线之前我得测试吧，我这私钥都能下载，他测试怎么通过的呢？这才是问题。所以到了七月份呢，绿联这件事情就彻底的爆发了，大家就觉得这个绿联是不是什么都不懂，你做这个 NAS 到底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甚至说因此开始质疑当初为绿联做广告的这些大 V 们。 还有不少大 V 做广告呢 啊，我都是从 UP 主们那儿知道的呀。 啊，我怎么没刷到过，是不是 B 站上的？ B 站上的 啊， 对， B 站上的有很多，然后这些 UP 主们纷纷也翻车了，跟着 这事儿也有点强人所难， 有点 没有深入使用的话，他也不知道有这么多问题。 但关键是你 UP 主推荐给我的，你自己不深入使用， 他就是广告嘛，大家都知道做广告的人不见得用嘛， 网民们不知道啊， 可能 B 站 UP 主的人设不是那样的， 对，他人设不是这样的，比如像很多的大 V 们可能都是说哎，这个东西我试过，对吧，我怎么甚至说他的人设就是一个资深的数码达人， 对，他可能并不太懂这些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仅 使用上 使用过这个优美的 UI 就仅限于此， 很有可能。对，所以大家就开始纷纷的反思这件事情，就是绿联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你成长性怎么样，你到底他能不能做出这种好的产品来，还是说你就停留在做数据线这一步了，大家纷纷在质疑这个事，尤其是要有上市啊等等这些事情，大家就会更加去质疑，对吧，那你的价值的上限到底在哪，这才是问题。所以今天拿出这个问题就是要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目标不是骂绿联，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的很多的制造业企业里都存在，一会儿我跟某老师再展开说这个事儿啊，那咱不妨先看看绿联这个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 绿联呢，实际上它一开始不叫绿联，它的创始人叫张青森啊， 嗯， 张青森同学呢，他好像83年的吧，还是85， 挺年轻的， 也不是很年轻了， 现在也不年轻 了， 40了 ，他应该是09年开始出来单干的，他那时候公司不叫绿联，他就是开了一个厂，开厂就代工， 就跟东莞的那个所有的企业是一样的， 对，当然在这此前他在一个外贸公司做业务员啊，应该是比较了解这个供应链相关的东西了。 哎， 外贸公司嘛，就是跟国外的这个进出口贸易有关。 嗯， 他代工也是给国外的客户代工。 哎， 啊，最开始代工是啥嘞？其实就是 HDMI 线。 哎，就数据线嘛。 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视频 的 这 个线。 对。后来11年这个绿联的名字才有，他才说变成了个公司。 嗯。 对， 之前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品牌的一个代工 厂，一个厂子， 对，有可能贴别人的牌啊等等，这种给别人做嘛， 对 对 ，OEM 或者 ODM 对吧？ 我还查了一下，他到底给谁做？没查着啊， 太古了，古早了， 也有可能是各种保密协议不能泄露， 对对对，有可能。但是这里就不得不说啊，他为什么2011年突然一拍桌说我自己要做个品牌了？我不老老实实做代工了，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他还不是有很多外国的客户吗？啊，在10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客户就发来一个邮件给他，说你这 HDMI 线啊，我不能按现在的价格成交了，你要给我便宜。 为什么便宜呢？我找着了一个比你便宜一美金的厂商，所以你就要给我便宜。 一美金其实还不少了。 嗯， 他如果是算是他这种成本价跟人家供货的话，这相当于七八块钱呢。 对，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如果大家都限于这个比价，别管是一美金也好，还是两美金也好，它是没有任何品牌上的附加值的，那我只能跟着降价，我的利润会越做越薄，对不对？ 嗯， 原先我有一美金的利润，现在好，只剩五美分的利润，你做不做？所以那个厂商就刚好就跟绿联说，大家都一样，对吧？产品没区别，都测试通过了 ，HDMI 线嘛，那有测试不通过的嘛，对吧？那你就必须给我压钱，因为你跟别人没有差异化呀。 嗯， 我能够跟你采购就是因为你便宜。好，你要不给我压低一美金，要不我就撤，我不跟你做，我不买你的线了，我买那个便宜美金的人线。这时候这哥们儿，这叫什么，张青森是吧？ 对， 一拍桌子，妈的，老子不干了。 对，这个时候啊， 卷不卷了我啊， 听起来非常解气。但是呢，各位听友，你们自己代入一下，如果你们是张青森，在这个时候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困境？ 嗯， 你其实有生产线， 哎， 产品打板你也有，反正人家给你设计了， 嗯， 对吧？但是你缺啥嘞？你不知道上哪卖去？ 对，没有销售渠道， 这个事儿，这个，有点要命。因为代工厂之所以要代工啊，他为什么不自己干？就是因为建渠道很累， 嗯， 对吧？很费钱， 嗯。 但是这个时候，2011年，他为什么有底气拍桌子呢？ 嗯。 你回忆一下那时候有什么淘品牌出现了，它， 哦， 它绿联实际上是一个淘品牌，它是这么起来的。 给大家讲讲什么叫淘品牌吧。 淘品牌就是借助淘宝而起来的品牌。 嗯， 这个品牌你在线下几乎没有找不到。 哦， 它主要的购买方式就在淘宝上。 哦， 啊，比如说有一些女装啊之类的有很多哈， 嗯嗯嗯， 化妆品也有很多。 嗯， 慢慢的现在不提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品牌要不然就死了。 嗯， 要不然做大了，它也变成一个多渠道。 嗯， 有的也有线下店，它就， 也就是品牌是从淘宝起来，但是它现在不仅仅是在于淘宝了。 对，应该有一段时间呢，我印象不深了，可能淘宝是跟他们有互相绑定的协议的。 嗯， 就是说你只在我这做，我给你流量扶持。 嗯，我帮你把品牌在淘宝上建立起来。 对， 嗯，那个时候应该是线下店，它要铺的话成本很高。现在依然其实还有这些，但是现在不光是淘宝了，现在是抖音、快手和淘宝三家一块做线上电商直播。 嗯， 现在线上呢，就是淘宝，因为咱不能说示威，只能说它只能变成众多选择中的一个了。 以前只有它 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抖音里边经常刷到的很多品牌， 对， 什么康比特的蛋白粉，今天群里还聊了，对吧？ 嗯嗯， 什么 UTO 的跑步的装备， 嗯嗯， 这东西在别处看不见的，只有这几个电商渠道才有。线下店你去逛商店没有，对吧？ 对， 嗯嗯。 现在可以叫互联网品牌，那时候呢专门有个叫淘品牌的东西。 嗯 啊，所以绿联是这么来的，因为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淘宝可以起量。 嗯，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他应该也是突然那品牌撤了以后，他手里可能还有一部分库存， 嗯， 他可能还招了很多员工。 嗯， 他之前如果是那个国外品牌，他量很大的话，那他很有可能这一部分员工这工资可能已经付出去了，他这东西已经产出来了，然后发现都变了库存。 嗯，对， 然后他可能一口气跟对方要撕破脸了， 嗯， 他就觉得自己可能手里头有货，那我只能够依靠一个能够快速起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嗯， 去把这个东西赶快清空， 嗯， 所以他其实那个时代上去看的话，他选择这个淘品牌这个渠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那时候也是淘宝在给扶持的时候， 他也淘宝也需要他，他也需要淘宝， 而且他其实淘宝理论上来讲，他其实这个方向应该是拼不过京东的。因为京东的话还是卖数码嘛，他如果是给扶持的话， 嗯，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京东还是倾向于大品牌， 嗯， 像这种 自营 ， 对， 嗯， 像这种纯冒出来的新品牌， 草根品牌， 而且它可能就像舒淇刚才说的，它可能初期会有很多低价的，因为是库存嘛， 就是刚才那撤单的那些货， 对 吧？对， 甩出来了，它这个可能快速就建立起来，比如说它的店铺的购买量啊之类的， 嗯， 就能积累到一定程度， 因为它已经有货了。 嗯， 对， 而且他现在其实很多淘品牌呢能做好，他靠的就是量大，低价量大，他每一件他其实跟实体去比，他价格可能就便宜一块钱， 嗯， 或者五毛钱， 嗯， 但是他一天能出好几百单， 对，是， 他一天就能挣好几千， 对， 比如说他就一个人干这件事儿，或者两个人干这件事儿，他一个月你想想他流水是多少， 我就拼量嘛， 对， 然后我极致的降低这个整个全流程里面的成本。 对， 对， 当然这个故事到今天为止不太好讲了，就是仅退款这个事儿给他干的 啊。对， 嗯， 这又有另外的挑战和问题了。 对， 嗯， 但是在那个时代，那个2011年的时候，这个今天的这些问题还不存在呢。那个时候他是有机会做成一个， 对， 并且他也做成了， 确实做成了。 对， 嗯， 而且我现在仔细回想了一下，他数据线跟女装还不一样。 嗯， 女装它分尺码，你得买回来试用。 数据线也有尺码？ 哎，这你有所不知了吧？ 不是，但是它退货率可是没有美妆这么高，美妆的退货率现在可是高达60%，60%-70%、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看不同的时间段。 嗯， 2011年的时候，我猜女装退货率也没那么高。 当年应该还好。咱就说回数据线这个产品啊， 嗯， 所以他成立绿联这个品牌之后呢，他第一选择就是像刚才你们俩说的， 嗯， 我反正有现成的产线，现成打的版，那我还卖数据线呗。 嗯， 这个我是有印象，因为我在他淘宝的店里是买过这个线的。 嗯， 一开始就是 HDMI 还有 DVI 的线。 所以你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 就是淘宝 搜完笔价啊。 哦，oh, ，OK， 对， 我在他们家买过一个最奇葩的 HDMI 线， 嗯， 就20厘米长， 对，跳线， 你平时根本看不见有这种规格， 对， 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编织啊，什么金属头啊，全都有， 嗯， 看着可高级了， 嗯， 但是很便宜，我忘了多少钱，10几块、20块，还这么 短，所以你看，它其实优势就来了，一它便宜， 嗯， 二它这个人敢干，对吧？我就是有底气，我说我甩了我的金主，我自己干。第三，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脑， 有创新， 有 创新的。 我跟你讲，这创新在哪儿特别有意思，因为2011年的时候啊，市面上电视的就是 HDMI 线， 嗯， 你去找吧，只有一个尺码，1.8米，有零有整的1.8米， 1.5米不做，2米不做，他做1.8米。 哎，为什么呢？因为啊。当年这些线呢是国际通用的，很多也是向外做代工。 哦 okay、 就像刚才说，1.8米合成英尺是多少呢？6英尺 啊，6英尺哦， 1.8米正好是6英尺，所以人家给你的规格叫我要做一个6英尺的线，所以这些厂商做的都是6英尺的。但是换算成咱的工制1.8米，这事儿就很扯淡。比如说我装修时候在家里做一电视柜，说师傅你给我做个6英尺的。师傅得揍你对吧，咱做这些电视柜的设备也好，咱都是按公制来的，但是呢它就短一截，它永远这么短一截， 嗯，或者是长一截， 或者你买更长的，对吧，有2米多的，那可能是8英尺或者10英尺，它就反正就没个整数，就永远你就差这么一点，要不短点要不长点。所以绿联这时候就抓住这机会了，它就面向中国人的尺寸习惯，人家我做整尺的，对吧，我做0.5米的，1米的，1.5米的，2米的，3米的。包括刚才某个老师说这个短线，其实短线在咱这应用范围特别广。 嗯， 我买了绿联好多短线， 嗯， 都在咱家电视柜里，因为电视柜那些设备之间互相连，你不需要太长，对吧， 嗯， 比如我从功放接出来接到电视盒子上就20厘米，我弄特别长再窝一圈没有意义还浪费。再加上价格上它肯定是有优势嘛，原先就是做代工厂卷出来的，这个品牌就做起来了。 你看它还是工厂要抓在手里头， 嗯， 对吧，还能做出自己想要的规格和产品。 对，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嗯， 什么种子呢？就是今年现在这个 NAS 出事的种子。 对， 你看啊，代工厂做线的这些人和衣服差不多， 嗯， 他们是极致追求成本的降低的。 嗯 嗯， 你比如说这个线，我刚才朱峰在说那个1.8米的时候，我都在猜测说原料线会不会是英尺的整数。 嗯， 它不会有任何小截断的小段浪费掉。 对，我一点也不能浪费。 对， 我要保证产线里投的料跟出的东西最好是一样的。 你看我 一颗废料都没有。 我又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做液晶面板的。它那个液晶面板的尺寸为什么那么精确几个呢？ 对， 那一大张你要是不按这尺寸切就浪费了。 对， 就是剪的特别严丝合缝拼出来。 你看现在咱电视还有这个问题，都是英寸单位，55寸、65寸、78寸、88寸、102寸，为什么没有一整的呢？就是因为面板是按英制单位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要这么切才行。 对，但是我是觉得他如果是作为一个代工厂给别人供货，他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利润，我觉得无可厚非。 嗯， 因为他也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赚钱，他就只能这个样子。然后呢，那边的话也好卖，比如说就跟卖女装似的，我就卖 M 号和 L 号。 嗯， 我 XL 和 XL 我都不卖。 嗯， 就因为我就赌，就跟我们跑步的人衣服的话，没有 XL 号。女装最大就是 L 号，穿到130， 胖子没有跑步的权利。 哎，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说因为我就卖这样，它是最好卖，这个覆盖面也是最广。但是它做自有品牌这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那时候埋下的种子呢？后来才发芽。 嗯， 这个东西习惯是很难改的。 对， 比如说我整个生产线的所有的负责供应链的人。 嗯， 他的现有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要抠所有的细节，把成本降到最低。 其实不是抠细节，是抠成本。 对， 哦，你是说他有路径依赖了是吗？ 一方面路径依赖，一方面整个公司的管理制度就是朝这方向， 甚至他的盈利模式就是捡烟头， 有可能，因为他就走低价路线嘛。 对，当然人家当年做起来了啊，但是呢，从这几年开始有上市的压力啊等等的问题，他肯定要考虑到我在扩张我的产品线啊，我做利润率更高的东西啊。这时候他就盯上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NAS。 所以他怎么盯上的？ 哎， 心路历程是什么？ NAS 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以群晖为例，群晖他们真得打钱。以群晖为例，咱都买过群晖，所有人都是骂着街买太贵。 嗯， 那个硬件配置你要单独攒台电脑，说实话可能一两百块钱，也就这当年啊，现在可能会更贵一些。机箱 还得占五十。 对，它用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讲低端的 CPU， 但是它稳定性可能会强啊。低端 CPU、低端的内存，反正就整这么一套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卖的它相当贵，贵在哪儿？很多人就说我买群晖是买软件送硬件。 嗯， 它在软件的附加值上加的非常大。就是因为大家买群晖是为了买它那个比较稳定好用的软件系统，而不是为了买硬件的那个匣子。 嗯， 对。当然这里又衍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搞黑群晖嘛，就是大家觉得它这个东西太贵了啊，但是硬件便宜，我自己攒硬件装一个盗版的群晖系统， 嗯， 也行。 嗯，稳定吗？ 怎么说呢，对吧，大家都明白。所以呢，群晖大家都是骂着街买，然后骂着街用的时候觉得真香啊，但是买的时候你觉得真贵。嗯， 严格来说还不是骂着街买骂着街用， 嗯， 是骂着街买用的时候呢偶尔用， 嗯， 不用的时候你会觉得真香，用的时候骂一句。 哎，对，是 啊。 对， 他为什么不用的时候真香呢？就是他真不出事儿。 对， 比如说我前两天那个硬盘坏了一块， 嗯， 那报警报的提醒的非常及时。 嗯， 我插拔硬盘中间也没出现任何问题，自动就整理好了。 对， 就是你不用它的时候你就很放心，用的时候呢，哎呀，反正交互也不咋地。当然软件它是稳定，它不会崩。 嗯， 但是交互也不咋地。 嗯，它是这么一个设备，它卖的是什么呀？卖的是稳定性，卖的是软件的功能。 对， 当然软件功能里面就包括了稳定性。 所以群晖卖的贵的点是它把软件的钱加上了。 对，我把研发费用加进去了。 对， 我跟群晖的人聊过，他现在所有的那个研发团队都在台湾。 嗯， 啊，用人成本啊各方面其实都是蛮贵的。 对，而且群晖的这个软件更新的标准也很高。 嗯， 比如说大家如果用过群晖就知道它里边有个市场嘛。 嗯， 那个市场可以进第三方东西。 嗯， 反正就是有一些第三方东西进的也很慢，他们自己想加一点东西也加不上去。 嗯，对， 就是他管这个比如说审核或者什么的在台湾。 嗯， 流程贼长。 对， 反正就不像咱们理解中的那种互联网公司那种迭代速度。 没错，而且呢我这个也跟他们聊过，他们更希望说核心的软件他们自己来做。 嗯， 你会发现群晖里面有很多套件。 对， 就是比如相册，甚至还写了一个类似 Office 的东西， 就是它什么玩意儿都有，它有即时聊天的工具。 对， 它有类似于印象笔记的东西。 嗯， 就是笔记。 对， 相册。 嗯， 看电影的，放音乐的，什么都有， 都有， 但是哪个都不好使。 哎，对，但是他都自己做，所以他在软件的附加值这一层，他就可以卖得非常贵。 嗯， 所以我猜啊，也是绿联看上这一点了。 我觉得绿联呀、啊、就很简单，你们大家都看见过一个表情包吧，就中年人男人那一堆东西。 哎， 绿联那上面缺什么呀，你看绿联、 啊、就 缺 了 NAS。 哦，还真是。哎， 对，但是它是那个相对来讲附加值是比较高的设备啊、 嗯、 就是刚才我跟你讲数据线它可能按米抠对吧、 嗯、 按分抠甚至说，但是 NAS 呢，哎，好像这个东西附加值挺高的。 嗯， 尤其你比如说他在上市有压力的情况下，对吧，别人在质疑你，在挑战你的，他拿这个 当利润中心了是吗？ 在挑战你的盈利模式的时候，你必须拿出一个产品来反驳，说我也能干这个， 就是你得有高毛利产品。 对、哦、你得有一个高毛利产品。那高毛利产品是什么呢？哎，好像在中年男人这幅图里就差个这个 NAS 了，它还是一个高毛利产品。那好吧，我们做 NAS 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嗯， 所以你当时看到那些 UP 主说绿联 NAS 的时候，你种草了吗？ 我没有。为什么？ 嗯， 我是认为存储产品是需要积累的产品，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我就能用得非常好。 嗯， 这里有大量的 know how。 而且我觉得存储产品是一个跟我们的配件不一样，配件你这个东西你用坏了你扔， 嗯， 对吧，就像跟我们家数据线似的，它找不着了我买条新的。 对， 这个 NAS 它是一个 稳定性， 就首先它迁移成本很高。 首先线是个低价值的东西嘛，你换了也不太心疼。第二是说这线上面又没有附加着你自己数据什么的。 啊、嗯、对 对吧， 对，它没有资产在上头。 啊、有很多无形的资产，对吧，那个 NAS 里边你这个照片全丢了，你多恶心人啊。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当时我说不能买，就是因为我会发现市场上做的这个所有的 NAS 产品我真正都用过啊，都试过，真正能用的也就是群晖。 对，我用过一个叫做、嗯、叫微联通。 微联通，波波老师也买了一个微联通、 啊、 就骂街的吃灰了。 就是微联通年头也很多了， 嗯， 我第一个买的是那个牌子， 嗯， 后来就闲鱼出了应该是，还是送人了、 嗯、 我忘记了、 嗯、 就实在是不行。 对， 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就这玩意儿这个老牌子都不行。 对， 你怎么敢信新牌子呢？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因为在绿联出事之前，波波老师刚吃回一台微联通， 嗯， 各种没法用。但也有可能是咱不会用啊，咱这个不能说这牌子不好，对吧？ 对对，微联通打钱。 嗨、嗯、对，但是呢就像刚才舒淇说的，NAS 上是你的资产啊，它不是一条线啊。 我刚才翻了一下小红书、 嗯、 然后说它好评率52%，是因为它京东618刚进行了一波大促，然后大家纷纷开始在618翻车 啊。对， 然后翻完车了以后就大家开始纷纷退货、 嗯、 退货回来发现他想换货，然后京东说那个、 嗯、 我赔你100块钱，加100块钱京东券吧，然后说不行还是得换。换完了以后东西是换了，数据没给考过来。 那肯定的，我只负责换东西啊。 这是人家电商怎么给你考数据啊？ 对啊， 我这发现小红书全是骂街的。 对，这里有几个点啊，就是 NAS 这个附加值，因为我都遇到过，或者是我的朋友遇到过。第一是软件附加值，我刚才说了。第二，你的高溢价其实你还买着一个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你没有用到，是它背后的服务。 嗯嗯 嗯 嗯，售后。 售后。杨总，我们都知道的杨总，他搞什么？他搞珠宝设计的。他的 NAS 里存了大量的设计底稿，丢了是要死人的。有一天他这就真丢了，非常慌张的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找群晖，然后他就联系了售后，售后说你现在打开 NAS， 你进入到一个界面，然后呢把上面一个 ID 告诉我就可以了，剩下你不用管了。然后告诉完之后，他们就远程连起来修的，修好了，数据恢复了。 嗯， 说你现在就把第三号硬盘拔下来，你再换个新硬盘就 OK 了。他等于就把那个可能是丢的一些损毁的一些阵列，他可能就给你恢复了。 这个服务确实不错。 对，包括他机器还坏过一次，就起都起不来，也是。他说没事儿，你就把那个硬盘啊，你先拔下来，你就把机器寄回给我。然后我再给你寄台新机器，你把硬盘插上，这个数据能保证完全不丢。 嗯， 他就这么试了一下，果然插上完全没事。你还买了背后这个服务呢？ 对，而且不光是这个服务嘛，比方说你那个远程的那个 Quick Connect， 嗯， 它其实是通过它的服务器中转嘛。 嗯，对， 这也是一个在线的服务呀，它也没单收钱啊。 对， 嗯， 那个群晖跟我说，他们每个月为他投入的带宽成本，反正就不老低的。 嗯， 因为那是一个持续投入，不是说你买完了是一锤子买卖，你这机器用十年得用十年它的服务，它要一直为它为此支付。就是它那个东西的流量，好像它的带宽已经到了几个 T 了。 嗯， 所以这都是成本上的一些服务啊、软件啊、售后啊等等这些成本的投入。 对， 对，所以我猜绿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这么多，他觉得还是一个硬件设备。 对他，我觉得他的路径依赖可能就是物料成本。 嗯， 他会认为物料成本才是他的成本。 对，软件、服务、研发这些东西，他可能都会放在其次去考虑的。 对，研发可能外包了。 嗯， 服务还没考虑， 哎， 啊、 对，不然话也不可能这差评率哈。 就我问一下，他有没有像那个群晖一样有什么应用市场，然后可以下那些 app 之类的服务？ 不是非常好用， 有 而且它的生态也没有这么全。 它生态是接入三方的，比如说下个暴风影音和百度云盘，还是怎样的？ 第三方合作的。那个东西你没法下第三方，因为它不是一个通用操作系统嘛。 对， 你没法完全、 哦、 你它 群晖里边的第三方是。有两种、 哦、 一种是说群晖给你开放 API、哦、第三方用这个 API 去重新开发一套界面。 对， 你看他那界面长得跟窗口似的， 他竟然还跟我们聊过，说我们可以找一堆开发者给他做一个什么 开发者生态、 哎、对，类似于这种黑客马拉松之类的东西、 嗯、 对，这是他用 API 的方式、 嗯、 他还有可以封装成 Docker 容器、 嗯嗯、 然后他起一个容器在里边运行。 对， 那个会更自由一点、 哦、 但是那个对使用者门槛就更高一点。 对， 而且那个我觉得有点风险，所以我一直也没有太敢用。 嗯、对，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绿联也支持 Docker。 嗯， 对，这个比较通用的东西了嘛，已经是。但是我猜他应该没有考虑特别多。但这个就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今天聊我们不是为了骂绿联啊，虽然他没给咱打钱、 嗯， 我们其实想聊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多技术人员可能都会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管式产品。管是哪个管呢？ 这不知道。 哎，东莞的 管，就知道 管 是服务， 一个地儿出来的。对，你试过那个服务，没试过产品是吧？我跟你讲，今天讲产品、啊。 那你试过服务吗？ 我没试过。对，我只试过产品，没试过服务啊。这个所谓的管式产品啊，如果用四个字来总结它的话呢，就是能用就行。 嗯， 能理解这句话吧？它所谓管式产品，就是东莞这些厂商生产的产品，通常是一些硬件产品啊。然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又不是不能用，能用就行。而且就像刚才某高老师说，他在生产制造研发的过程当中，追求一个什么呢？极致的成本的降低。我这个东西一分钱，可能我出100万件，那就不少东西，不少利润就出来了，他一分钱一分钱一分钱的往下抠，结果就导致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管式产品的特点，就是能用就行，他不会在任何跟成本没有关系、跟直接硬件成本没有关系的地方去花钱，这个是特别特别可怕的。所以他们重视的是出货，是利润，不是用户体验，更不是软件，更不是服务。因为有的时候根本也不需要他考虑，因为他都是贴牌的，他也不是他自己品牌。 对，他可能三方拿过来还会再包装一下，品牌方。 对， 嗯。 然后他唯一一个服务，我告诉你，就是比如说你要100件货 啊，我给你150， 我给你100，哎呀，150有点多， 110， 我给你102， 嗯嗯嗯， 那两个呢给人换货用 啊，对对 啊，这叫什么？这叫只换不修。为什么出来这个词呢？是因为真是没人修啊。没法修啊，就是只换不修，就是因为他发货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定比例就是给你去做售后的， 嗯 啊，而又不是他自己品牌，那他当然是怎么便宜怎么来了。 对，东莞形成这么个习惯啊，就是跟刚才讲的有它的历史原因的。 嗯， 就是东莞这个地方呢，改革开放初期它就是吸引这个港 台外 外资、啊、那外资来了、 嗯、 主要叫所谓的三来一补 啊。对 啊， 嗯， 叫这个什么呢？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 对 啊，还有一个补偿贸易，补偿贸易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嗯， 前面三个来你都会感觉到它就是出个劳力。 嗯， 就是你来样来料， 嗯， 对吧？还有一个叫来件， 我们干的活都是装配啊， 嗯， 加工，照着你那个设计好的东西帮你做出来， 对， 就是纯劳力。 嗯， 后来你看来料的时候，人家连料都提供了， 嗯， 那你只有纯劳力。 哎， 后来呢就变成说 OEM ODM， 嗯， 我自己可以出有料， 因为供应链在这边可能也做起来了，对吧？也不需要你来供料了。 对，那时候就叫来样加工了。 嗯， 这时候我就要考虑这物料成本了。 对， 所以他在改革开放的开始的时候， 嗯， 就形成这种模式了。 嗯， 你不这么干的人都死了。 对， 那这不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吗？ 是， 活下来的老板们都是这样活下来的呀。 对，他所有的精力就是放在我怎么压成本上。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事儿我是亲身经历的。大家都知道我在2000年代的时候在摩托拉干过几年，其实做的就是贴片生产。什么叫贴片生产？就是做手机里的电路板。手机上的电路板是由很多的芯片和电路组成的，而那些东西其实都非常小的，一个电容可能就芝麻这么大，它是通过贴片机给它贴在上面的。啊，这是一盘料可能有几万个电容，一个主板上我可能去贴一个。当时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考虑成本。什么叫不考虑成本？因为它贴片不可能说那个设备这么准，我吸上来这个电容，帮就贴上了，不是，它有可能没贴好，贴歪了，或者是没吸上，然后这个电容就被打飞了，打到机器的其他的，比如废料盘啊，打到这些地方。这种情况以前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因为那东西太便宜了。 那个东西太便宜了，如果我雇人这一天的工作去在废料盘里找他的话，我好像不那么划算。 嗯， 啊，因为我那阵儿一手机卖好几万啊，我没必要，我利润足够高。哎，这就是当年外企在中国，他能够给员工比较高的待遇啊，或者是这上不是这么细算成本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的产品是独特的，你别人做不了，对吧？ 我跟你讲，一方面产品独特有高溢价，他不在乎这种浪费。 对。 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你其实是照搬的国外的生产流程。 对， 国外的生产流程是啥来？人贵。 嗯， 所以他一定要按人贵的方式来设计的流程。 对，没错。 这个东西拿在中国来呢，好像有点太贵了， 然后就变了。然后再过了几年，我们也在想办法来降低成本。我们并没有想去料盘里找料去，我们想的是这个板子我们造出来一除，这个成本呢可能是200块钱，我180包给天津开发区其他的电子厂，你给我做就完了吧，我180买。你要便宜过180呢，你的生产成本低于180呢，那你就有的赚，你就接这单，要不然就拉倒算。这个时候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变化在哪儿呢？因为我们还是要去人电子厂盯线儿去的嘛，我得盯着他把这东西给我做出来啊，你不能把我料偷走啊，对吧？这里有好多问题。然后到了他们的这些民营的厂子，就发现人家真的是从废料盘里捡料， 嗯， 一颗电容也不浪费，虽然那一个电容可能0.0几美分，一颗也不浪费。今天生产结束了，对不起，所有人趴在那儿把废料盘倒出来，剪掉的纸袋子不算，剩下的只要是零件都给我剪出来分好类，再装回去。 哦，下班了以后剪，这个没毛病。 对， 不能耽误上班。 不，因为生产线的设备都是自动的，你设备跑的时候你可以干这事儿。 哦，人力不能闲着。 对。我们在工厂，那我平时我就闲着嘛，机器只要不停，我就可以 对， 就在那大眼瞪小眼呗。他那儿不行，你人家就是日本的那套东西，就是走动式的制造啊，人家得把东西都捡出来、扫出来，对吧？除了坏的、坏损的， 那我如果就当看不见，我就不捡。 有主管啊， 他抽查是吧？ 对啊，人会查呀。 嗯。 就是这种极致的把这个利润给压低了，人才能做到180，人家还有利润，就是这么干出来的。因为他不掌握核心技术，他只能做这个装配。那做装配我怎么把利润找出来？那就这么找吧。 他也没有品牌，他也没有渠道， 他就只能给人做代工。 东莞的这些厂子都是这么做起来的。 对， 嗯， 所以他就形成了这样路径依赖。他认为我的所有的成本就是我硬件制造的成本，什么软件体验的成本，我怎么把体验拉高，我怎么把售后把服务搞好。我相信啊，绿联基本就没想这事儿，在做 NAS 的时候。 但是我是觉得绿联它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代工厂了。 嗯， 你想从2011年它成立了这个品牌，到今年都2024年了。十几年了，他这个品牌已经深入人心了，你们这么多脑残粉都喜欢，打引号的啊，对吧？ 但是啊，你看我就想问一问题，我没有深入调研，纯问啊，他在做 NAS 之前他有过没有过任何一个软件产品？ 没有。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就怀疑他这个软件是外包的嘛，他没必要去养一个团队，然后呢我也没有能力去管这个团队。就像你刚才去摩托罗拉对吧，你可能把这一部分你让其他人包，我买你的东西，但他我可能也不懂。 嗯， 你们现在还是懂，还能驻场，还能去帮他去做抽查，但他如果是一个做硬件的一个起身的公司，他没这个基因。 嗯， 他怎么 他也很有可能是说外包一个软件团队， 嗯， 然后自己来控制硬件的生产流程。 对， 然后最后呢找一个什么做一下集成， 嗯， 然后就可以去卖了。他自己绿联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这软件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我觉得甚至就是集成也是第三方给做的。 嗯， 因为你往里去灌固件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现成的技术嘛，这个并不难，难的是软件本身的开发，对吧？你其实这个我当时做路由器的时候，就是你打个 BIN 文件给他就行了，他给写里，这个没有什么。 所以这么一看呢，虽然是这个中年几件套之一啊， 嗯， 但 NAS 和充电头完全不是一种东西啊！ 对，这是一个挺复杂的 软件系统。这是台电脑， 对，这是台电脑， 对， 甚至你要给它写操作系统， 那些东西是个配件， 对， 这哪都能一样的。 对，虽然就是比如说现在什么氮化钾的充电头啊等等，它里面也有一些软件逻辑，就是比如怎么分配电量啊等等，但是跟 NAS 来比是相当简单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回来了，这个我们最近其实大家总在提嘛，中国制造到底怎么样？有的人说呢，哎，你看工厂都搬走了，中国制造没啥希望。也有人说呢，中国这个供应链还是很牛逼的，一时半会儿好像取代不了， 嗯， 不太好被取代。那其实通过绿联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个缩影，很多的企业有可能在这条路径依赖上还没有跳出来。 我觉得啊，也别跳出来了， 不跳出来可能人就去越南了， 他也跳不出来。 嗯， 我是觉得大家分好工吧， 嗯， 因为去越南呢实际上也不太容易去。我们上次好像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别卷价格， 哎 啊，是因为我们这儿可能有更低的周边的成本。 嗯， 就好比说朱峰刚才讲你这个做这个手机主板， 嗯， 如果你手机主板上面的这些小电容小贴片都是跟你们隔两米的隔壁厂生产的，拿手推车就能推过来。 对， 那别人呢得弄个发个顺丰， 嗯， 才能送过来。那个成本不就都加上了吗？ 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产业链或者是供应链的优势都集中在一起。 是， 这样其中任何一家他都搬不走。 嗯， 除非大家商量一下一起搬。 对， 一起搬呢你加工工人的素质还不够。 对的，对对，你落地的时候可能还要考虑到当地工人的素质啊经验啊等等这些问题。 对，这才是竞争力嘛。 对， 嗯。 但是你看这几年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试图挑战这样的管事的思维去做一些产品。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小米怎么做起来的？当年小米手机刚推出来的时候，手机市场是啥样的你们还记得吗？ 嗯， 那阵可都是花香门出手机，那个手机可牛逼呢，十个喇叭带外放，然后还能走马灯，256种颜色，对吧？不是，又不是不能用，而且还很炫。 那是 MTK 的，对吧 ？MTK 的， 我记得它哦，它不是智能机， 嗯， 应该是功能机。 功能机，对 啊，只不过它的多媒体功能很酷炫。 它只是在某些技能点上给你点的很酷炫，但是本身手机使用体验就是一团屎。 嗯， 那系统都是一样的， 嗯， 它只不过就是加了一个开灯的开关，哈哈，就是都是这种。当时就是在这种低质竞争里面，哎，这个时候小米出来了，对吧？我也追求 极致的性价比，但是我会把一些成加到用户的体验上，加到服务上，这一下子我们拿到了市场， 嗯， 马上花香本的那些山寨机就消失了。 小米倒是有一点点像群晖，你有没有发现吗？ 嗯， 就是小米它也是从 MIUI 开始的，我做一个刷机包， 嗯， 然后你们反正您买这个安卓的手机， 嗯， 你可以用我这个刷， 对， 刷个看起来开始只是刷个 UI， 越刷越多， 嗯，对， 最后它把硬件出来了， 嗯， 这群就跟装黑群晖似的， 嗯， 装黑群晖你装装呢，你肯定会买一个正版的， 对， 嗯， 但是群晖跟它不一样，是人从一开始就有硬件哦。 对 对，这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咱就说小米的这个路径，其实我是觉得大家现在，我作为我们消费者啊，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小米而不是更多的山寨机，这个你们同意吧？ 嗯， 就是你都是在这种低质低价的竞争里拿来，就是又不是不能用，有多少又不是不能用，这种东西在消解大家对中国制造这些产品的信心呢，对吧？大家不需要那又不是不能用的东西了，而且关键是你做了这么多又不是不能用的东西，你会发现你也没利润啊，你的利润加不到这个上面，你最后是卷，再卷什么？再卷硬件的成本，再卷你制造的这些硬的成本。但是你真正有毛利、高毛利那些东西，为什么绿联做 NAS？ 刚才咱也说，他就要找高毛利的点，但是对不起，找错了。就是想对了，做错了。 嗯，所以建议绿联啊，绿联的同学听的，如果听到这期节目的话，你们去做手机比较好。嗯， 但是现在小米好像听到这期节目的话，会去做 NAS 吧？ 一直在疯传小米要做 NAS， 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产品。 我觉得 NAS 还是对小米来说还是市场太小了。 嗯， 小米的体量应该看更大的市场，我就可能心力会更大一点。 嗯，是。他又开始做交换机了，最近， 嗯， 那不更小吗？ 没有那个， 但是交换机你家里都会用啊， 就是， 你有路由器就有交换机吗？但是 NAS 不一定每个家庭都需要啊。 对， 但是他如果变成了1000块钱一台， 嗯， 那是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需要？或者是我跟小米儿的小爱同学， 嗯。这儿没有，你放心，不用看，我都给关了。 然后跟他集合在一起，他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他是300多块钱做了一个外面卖1000多的产品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对，也而且他有可能生态链可以做。 嗯， 但我觉得如果是小米自己品牌来做 NAS， 还是市场太小。 嗯， 你想他做 WiFi 路由器，那东西每家一个嘛，至少。 嗯。 那 NAS 这种十家都找不出一个来的东西，还是就小很多。 说到小米做路由器这件事情，我是最熟的，就看着他们的产品线弹坑做起来的。 嗯， 因为当时我们也在做路由器嘛，当年也是掉在了这个管式设备的又不是不能用的这个坑里，掉了很多年。后来在研发上做了更多的投入，才走出了这个泥潭。现在大家才敢用小米的路由器。你们记得那一阵儿小米路由器出来，大家说第一句话就是买小米干什么？买华硕去。 对， 没人愿意让你买小米路由器。但是到这几年，大家开始说，哎，小米路由器好像也行，也能用，因为它是在软件上等等去做了很多极致的创新， 嗯， 做了很多优化。以前就是刷的 OpenWRT 嘛， 嗯， 就是也是套了一个壳，刷一个 UI。 对，路由器应该是一个软硬件比较结合很紧的东西。 很紧，当时他是希望说把软件和硬件完全分开。这么去做就跟手机一样，他其实也当年有手机的路径依赖啊。 嗯， 但是后来发现这事儿不行，为什么呢？是因为路由器上的 NAT 的这个转发的电路最好是硬件的，它才能保证一个相对高的速度和稳定性。 嗯， 必须做硬件转发，而 OpenWRT 如果你不做任何优化的话， 它是软的， 它是软的，它不够。 嗯， 它不够。所以他后来跟那个是高通还是博通啊，深入的去做了一些开发优化的工作，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现在小米路由器应该也不是 OpenWRT 做的。 OpenWRT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OpenWRT 是一个 Linux 系统 啊，只不过它是为这个移动的嵌入式设备设计的，一般都用来刷这个路由器做一个软路由。 但是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个玩具，你到很多场景都不好使。 对， 就看起来它是万能的，因为它是软件实现嘛。 对， 但是啥都不行。 对， 又不是不能用。 哎，它就是好多那个厂子出的就是都是那种又不是不能用的东西。 嗯， 但是你真追求好的高的效率高的稳定性，又不得不回到软件硬件紧密结合的这条路径上，它跟手机不一样。所以你看每一个厂商都有它自己的硬件就是路径的依赖。 其实手机啊是这样，我手机现在也不是那么清楚了。 嗯， 比方说咱们现在都知道的这个为什么苹果手机拍照拍得好。 嗯， 那为什么现在国产手机慢慢的拍照也拍得好了？ 哎， 就是大家发现这个东西还是要有软件。 嗯， 纯靠摄像头出来那个片儿就是不行。 对， 它软件不光是比如说现在不是很多黑科技嘛，就是你摁一下它是拍一堆给你叠在一起。 对， 把那些噪点都去掉了让你看特别好。 对， 还有说在拍完了以后迅速调色的什么的，全都是用软件实现的黑科技。 对， 现在呢你看现在国产手机的拍照不比苹果差了。 嗯， 而且有的时候拍的还更好一些。 嗯， 就是大家发现了软硬件必须得结合在一起做。 对， 你要说你做一个纯软件装哪儿都能用的一般就不行。 是，嗯， 我突然有一想法，就是说拿绿联跟小米的类比我觉得还不太准确，差在哪儿呢？我刚才一直没有想明白，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差在创始人的背景身上。 嗯， 人家雷军呢可是实打实的开发出身啊。 嗯， 他是懂软件啊。 嗯， 那你说你刚才那人叫啥来着？ 张青森。 哎， 张青森是做贸易出身的。 对， 所以 他 完全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 他抠成本没问题， 而且他懂市场啊。 嗯，卖东西也没问题。 对，他 供应链 懂需求，他看市场看方向他没有问题。 嗯， 但具体去抓管理对吧，具体做开发， 就是那个什么绿米应该合并。 绿米合并， 那 是 绿 米， 还是 绿 米，还是 绿 米，是吧？ 绿联和小米 不是有个绿米的。 对， 哦， 联米合并为什么呢？你看啊，以前雷军弱点在哪儿？你记得吗？ 嗯， 小米手机当时 土， 不是 英语不好。 当时，但他现在克服了。当时小米手机有一阵危机的时候，他不讲过吗？他自己跑到代工厂去趴着跟供应链去谈价格。 嗯， 他在供应链上是比较弱的。 嗯， 他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是多少钱，这个东西来自哪儿。或者某一个零件， 让他学， 他去学的， 对， 学到现在。 小米造车他也不懂啊，人硬学了好几年。 他当时我记得最早是供应链是给他一个副总管嘛， 嗯， 后来他发现不行，自己去抓，才把这个事儿，不管是产能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抓起来。 嗯， 张青森就是开始就懂这件事儿。 对， 嗯嗯，那你说你给他一开发团队让他抓， 哎，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人了。 对， 嗯， 联米合并，怎么光搞合并呢？咱们。 对，他们俩主要是不是一个体量的，合并呢也合并不了，不像中美还是可以合并的。 刚搜了一下那个绿联的开发团队，好像不是外包的，因为他们还一直在升级。然后呢，传说是人很少，然后素质不太好。 这你有点那什么叫素质不太好？ 就是 综合能力， 综合能力都不太够，工资也不太高，人也很少。 我跟你讲啊，硬件厂商里的研发团队都是这样。 嗯， 所以他抠成本抠的吗？ 对，因为他觉得这事儿不重要。 嗯， 哎，我跟你讲，我打过交道的某车企， 嗯， 那还是这个一线，咱不说是哪个城市了啊，反正是北上广这种城市的车企，我们给人家服务，人天单价给我砍到800块钱， 嗯， 比天津还低呢， 嗯， 人家还觉得太贵了，说我们这儿人天也就500， 嗯， 就是人家是这种价值观。 对， 软件啊，软件的人天单价。 对，而且在硬件的工厂里面，软件开发部门是成本中心。 嗯， 是成本中心，它不视为利润中心，就是它没有创造价值。他觉得是你做的东西是为了让我的硬件能用的东西， 嗯， 而不是硬件的一部分。这是俩概念啊，你们仔细琢磨这个说法啊，它是俩概念。所以软件团队它就变成了，它那个软件团队是怎么来的？其实最早硬件厂的这个软件团队是做测试的，比如说这个板子出来，我要写一个测试程序来测这个板子的可容性，他拿无数的触点，他做一个膜，他也有硬件的东西，做个膜然后扣在上面，然后测量每一个触点之间电容啊电阻这些值 OK 了，他那个屏幕上显示一个 pass， 就是那个团队。 嗯， 那是最早他们的研发。 因为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哈，就是我们在真正的到现在的这些咱们讲智能的设备之前啊，所有的硬件都是确定性的输入和输出。 对。 那既然确定性的，其实没有任何编程的空间，对吧？ 对。 就是你给他一个 110, 他那边出了一个 120, 哎， 即使它是一个 CPU, 嗯， 或者是即使它是一个这个 IC 芯片， 嗯， 看起来挺复杂，但是它的输入输出也是确定的。 是的。 那里边的逻辑电路不叫软件， 嗯， 它就是一个写死的逻辑。 没错。 嗯。 对。 直到出来这个操作系统了， 嗯， 在上面运行的东西才是软件。 这个时候复杂度提升了，但是从硬件厂商理解的角度来讲，并没有理解到这一层的 价值。厂商还是出 PC 的呀。 对。 因为除了苹果，在苹果出来之前， 嗯， 厂商就是出硬件。 对。 软件的厂商才是出软件的。对，微软出软件。 它是分开的。 对，这是两个不同的厂。 嗯，对。当现在我们需要结合起来了，用软件真正给硬件的这个牟利在增加空间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像绿联这种厂商对研发团队的重视可就不够了。 对。这个大家就类比一下之前的外资的汽车厂吧。 嗯， 你看那车机多难用啊！ 哎， 即使到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时代， 也还很难用， 也还不行。 嗯， 其实这是一个道理。 对， 嗯，德国绿联啊，德国大众就是德国绿 联，大绿联，还真是这样。我们家那大众那车机现在就是难用这一批，跟那小鹏比。 但是这硬件稳定啊！ 哎，你看不一样吗？ 啊，你不能这么比呀、 啊！对，你看我家那个小鹏啊。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硬件不稳定、 啊、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现在的智能汽车或者新能源，也不叫新能源啊，就是智能汽车时代啊、 嗯、 硬件的好不好用大多数是通过软件起作用， 嗯， 或者是说它有很多东西是靠软件实现的硬件， 对、 这时候你光硬件稳定你就没感觉了。 对, 对， 而且软件它太好用了，所以你弥补了那些的不足，它价格又很便宜、 嗯、 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我也能接受。 嗯， 对，甚至很多时候硬件的比如说设计的经验不足， 嗯， 软件后天能给补回来。 哎， 嗯， 那比如说咱就这个随便说啊，随便举例子、 嗯、 比如说我这个方向指向性不够精准， 嗯， 啊一般不是都说这个啊什么宝马特别好特别精准吗？ 哎对、嗯、 那我软件是不是可以自动打方向给它补偿啊？ 嗯， 这没准都是可以实现的。 对，我不用硬件这个去设计了，我用软件去补。 对， 嗯， 我打半圈方向盘，其实软件多打两度， 嗯， 一下就感觉很精准了， 嗯 嗯，这真是有可能。 对， 嗯， 但是我你看啊，这个绿联，他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也行，大家也不至于骂街， 嗯， 对吧？他可是连车他都开不动， 嗯， 这一步大家才骂街了。你作为一个开车的硬件，你起码你得保证他能开吧？ 对。 啊，你得 人家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硬件出厂啊， 哦、 就是朱峰说的那个，叭叭插上，啪点亮、 嗯， 这就算可以开了， 对， 知道吧？就出厂了。 嗯，对、 啊， 我不需要再去考虑软件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说他那 NAS 可能硬件还可以， 嗯， 我猜， 嗯， 他不是出的问题都是软件问题吗？ 对， 对硬件目前没有说硬件死机啊、烧了的，没有。 嗯 嗯，都是兼容问题、 哦，都是软件兼容问题。 所以大家试着买一个，然后刷个黑熏灰 啊，已经有人这么干了，已经有人这么干了。对，你说对了，或者刷别的系统了，买回来。嗯，行吧，今天跟大家聊聊，也没聊出啥正经的东西来啊，而且讲讲这个八卦一下我们的这个管事设备和中国制造的现状吧，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具体这事儿应该怎么改善、怎么解决，这也不取决于我们呀。 所以，他如果升级好了以后，你会买吗？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过程，我不愿意替他趟坑。 嗯， 对， 就是我也不会，都有巡回了，谁还买这个呀？ 对 呀、 啊， 所以他替代成本太高了， 替代成本太高了。嗯 嗯，就跟你买辆车似的， 对， 有好多迁移成本。 对，没错。对，绿联的同学要表示不同意，欢迎来录节目，好吧？嗯，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啊，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